欢迎你收听一零三三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有雪雷陪着你，今天开场第一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个轰动全球的啊，也是一个惨事儿。我们知道恐怖袭击最近这几年真的是很猖獗，比如说之前在巴黎有过，在德国有过啊，最近在普京的领土上，俄罗斯也发生了地铁爆炸案。这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在圣彼得堡，当时他们的地铁呢是运行在圣彼得堡两个地铁站之间，然后砰了一下，整个这个造成了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那俄国的反恐委员会是说呢，他们当时还看到了第二枚，就是找到了第二枚装在另外一个地铁站的这么一个爆炸装置，但是是成功把它给拆除了，没有爆炸哈，没有引起更大的伤亡。那爆炸发生的时候呢，俄国总统普京正在圣彼得堡市，所以当天晚上普京就到了这个爆炸的现场，然后临时祭奠场呢也是去献花了。圣彼得堡的有关部门呢也是宣布为这个14个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哀悼活动。那目前这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确定了哈，就这个放爆炸物的人是目前是说他有20岁出头，然后是来自于一个中亚地区的男性。普京是说呢，这个可能性爆炸的原因啊有很多，包括恐怖主义。但是俄罗斯的总理梅德韦杰夫就直接在自己的脸书上说了，这次爆炸定性为恐怖袭击。但是目前呢还没有任何恐怖组织对这次的袭击站出来说，哎，是我干的，负责任啊。但也没有觉得啊，就这几年，这恐怖主义真的是，我觉得增加了我们自己每天生活的这个身边的这个恐怖的氛围，让我们觉得好不安全的感觉，有没有？就不管是出去旅个游啊，或者你去法国呀，很多人说都不要去巴黎了之类的，欧洲啊都不要去，所以就让我们不敢出去旅游，或者是不敢出门坐地铁，不敢参加一些大型的聚会呀、演唱会呀之类的，甚至是不敢出门，让我们都用一种，怎么说，一种非常怀疑的眼光看着自己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哎，他会不会是啊之类的。我觉得再这么继续下去哈，你说难道大家就连欧洲国家也要像美国那样吗？就跟特朗普一个行政令是吧，关闭边境，然后与世隔绝，自扫门前雪是吧。所以而且我今天还体会到了这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就我今天刚刚到我们这个办公室楼下骑车，刚停下车，好几个同事就在门口就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就赶紧跟他们解释，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这共享单车的车轱辘不是我卸的。所以你说我们可不可以不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身边的人？ 什么都还没说，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当你感到寂寞，你第一个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一比一爱好上了吗？一天一天见你，一天一天一比一爱，不经意就深呼吸，想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我不缺席。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痛苦爱啦啦啦啦啦啦啦，两个心动不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谢谢你懂得我，可能比我了解的

转眼，彼此能有多痛，能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示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徒劳的传言。你究竟有多痛，又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素丸文纸。 活动详情，三和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挣脱过去与我以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欢迎回来，这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啊。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国外的美国的电影哈，叫 Little Miss Sunshine， 翻译成中文叫阳光小美女是吧，好像是。然后呢当中就讲了一个大概十几岁十岁左右的小女孩，然后要去参加选美比赛，然后家里人一开始是反对的，就认为说哎呀你这么小怎么可以有这种就是把自己打扮得特别女性啊，然后去参加选美比赛呢，你现在应该是还没有这种意识的时候。但我跟你说哈，美国有一家做鞋的公司，连刚出生6个月大的小朋友都不放过，他们出了一款高跟鞋，专门为6个月以下的婴儿准备的。这款高跟鞋系列叫做小不点高跟鞋。 那最近呢，这一系列的高跟鞋呢就已经出现在公司的网站上了，而且当中啊，网站上还 po 的一些照片，就是一些婴儿穿着这种高跟鞋坐在小摩托车上，然后呢底下的配文是这个脚踩小不点高跟鞋摆造型的小天后就是时尚的代名词。也就是说，这款给婴儿穿的高跟鞋被公司宣传为很时髦的天后款。但是呢，这个系列一出来之后就引起了这个美国消费者和社会团体的愤怒。因为呢，为什么呢？很多人就指责哈，说认为把这个婴儿穿上高跟鞋这种形象是错误的，令人恶心的，也是让儿童性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哈。也就是不可以把小朋友、小婴儿，让他们有这么明显的性别的这种区分。其实他们本身自个儿也没有多大的意识哈，刚刚六个月就觉得啊，我是美女，我要穿高跟鞋，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你想想啊，我觉得我要是这个六个月的婴儿，啊，我要是这个六个月的婴儿，然后穿上高跟鞋，我妈妈把我穿上，我会心情很复杂，你知道吗？你想象一下。妈咪，高跟鞋确实很好看啊，但是妈咪，您现在就对我的身高没信心吗？嗯，我才六个月呢。 天地悠悠，不可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来那青春多明天， 学校的食堂吗？这是我经常会看到新闻哈，说学校的食堂或者是那种叫小板凳餐馆哈，会发生一些食品中毒的 事件。那最近呢，教育部就发布了一个文件，鼓励中小学还有幼儿园在厨房以及配餐间安装监控摄像装置，就是整个你食品制作的过程以及你买原料的过程都可以看得到，来提高孩子们吃的东西的安全水平。文件当中是说呢，随着我们这个气温也变暖了啊，食物中毒传染病进入了到了多发时段，那学校在原料采购、食品加工的制作方面要更加谨慎，所以呢，这个包括食品要贴明生产日期、生产厂家这种清晰的标签，禁止在学校的食堂使用任何过期的食品，而且文件当中说食品安全由校长全权负责，还说到了学校要开展这种日常体检给学生啊，要密切关注学生的健康状况。不过听说这种学校安装监控录像之后，一个中学生说，真的啊，太棒了，在学校食堂里安装监控啊，哦天哪，我终于可以知道我们学校的鸡腿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么难吃的了。 我是一个愿望无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句妄言，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悄悄花落在你脸庞，衬底红色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到爱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筝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流浪在夜空，流浪使我不再寂寞，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句妄念，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句妄念，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一零三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四，农历3月1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廊坊阴转多云，21度到9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9度。近邻天津阴，22度到1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分享一点关于养生的小常识，喜欢吃卷心菜吗？卷心菜是属于低热量的食品哦。要知道每100克的卷心菜是只含有40千卡的热量。更重要的是，卷心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属于高纤维食物。如果觉得没有味道的话，可以蘸一点番茄酱来吃。而且这个方法对想治疗便秘和肠胃功能失调的人也是有效果的。多吃一点健康的蔬菜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嘉途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欢迎回来，这个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说到普通话哈，这是我的专长，但是我普通话到现在级数还没过呢。虽然目前咱们全国普通话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了70%了，但是不同的地区还有群体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哈。比如说大城市的普通话普及率肯定非常高，有超过90%的，但是一些很多农村的地区普通话的普及率只有40%。所以呢，最近这个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方案呢，其中就提到了到了2020年，我国计划将标准普通话的普及率整体提高到80%。那当然了，这种方案当中强调了要对民族地区的教师进行培训啊，还有通过这种远程的教学方式，确保所有的民族教师都能够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另外呢，方案也呼吁要提高教师讲普通话的能力，尤其是一些新任的教师哈，在被学校录取前，这个普通话水平需要达到国家标准。哎呀，但是我觉得啊，其实人的语言的能力、语言的天赋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学习语言的话，牙牙学语的小朋友、小婴儿，他们的语言能力是最强的。有的人可能会担忧哈，比如说刚刚出生的小朋友，开始教他们语言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哈，说这么小，如果学两种语言的话，会不会小孩子自己也搞混掉呢？这就是低估了婴儿的智商了。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呢，不是最新了啊，已经有好多年了。这个研究就找来了两组小朋友，然后呢，一组只学一种语言，比如说只学汉语；另外一种呢，同时学两种语言，比如说同时学英语和汉语。然后很多人就会认为呢，同时学两种语言的孩子，那肯定学习的进度会慢一点嘛。但是研究的结果就表明，这两组孩子学习语言的进度是一样一样的。所以面对这整个研究成果呢，我的中学英语老师就说了，哎，那怎么可能嘞，英语多难学啊，可是的。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的普通话级数到现在没有过了吧？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清晨醒来却没人在身旁，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他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他带的脸庞，也忍不住的哭出声响。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 回我的心上，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你想的未来还不见模样，你看着那些冷漠目光，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人听的雨也响起了歌，它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忍不住的哭出声响。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肠。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肠。那一夜，那一夜，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连出门逛个公园都拿着手机拍照，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呢计划跟老婆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不管连出门之前的那个旅行计划都拍着照片PO到网上给大家看，分享朋友圈。老婆说：“你这不会是 statuscation 吧？”什么是 statuscation 呢？这就是实时播报假日。Statuscation is a new word， 它是一个新词哈。To characterize the now commonplace activity of sharing your holiday plans on social networks， 那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现在啊，就是把你分享你的假期行程这种行为在社交网站上，目前很流行，称之为 statuscation， 实时播报假日。那这个行为的背后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哈，就是你很多人就觉得我整个假期过程当中不断的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行程当中的所见所闻，可以让我更加的享受我的行程，甚至在旅行结束之后开始分享自己的行程，也可以让自己在旅行过程当中的愉悦感可以更加延伸延长。但是李雷的老婆梅梅说：“老公啊，你把手机放下来吧，没有人想知道 check out 的时候把宾馆房间的什么可以带回家。”大家看，卫生纸、没有用的拖鞋、肥皂、香喷都可以带回家，可以把老婆留下来吗？ 去喝完第三杯咖啡，午后的阳光好刺眼，没有你的台北在心里像结雪。亲爱的 真的可以买了这一切。把思念慢慢变成不听话的泪，寂寞和坚强都一起融在心里，化成雪。 家居三合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价格3年新低，打床仅需588元，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就问还有谁？门外环众信建材城全有家居，3081369。 生活与梦想是写出满心负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餐，我们都来听了 解杀者灵魂组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啊、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多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不老神秘，多少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的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我记得前段时间，就上个星期吧，咱们还说过哈、啊，北京最后一个燃煤的电厂被叫停了。而且呢，之前一段时间也是大范围的燃煤供暖的排放都已经结束了。可是，即使在这么多烧煤的电厂被停了之后，北京、天津以及河北、河南很多城市 又频繁出现了重度污染天气，这种雾霾天哈。那当然，这个雾霾天呢，也是北京发布了橙色预警，要求部分的工厂停产，而且这个预计雾霾过程将会持续到八号。当然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很多民众的担忧，专家呢就开始出来说话了。专家说，你看这么多电厂都关闭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雾霾主要是汽车造成的。汽车表示很委屈啊。不过呢，同时专家也是说，在这个监控网络上面是显示说，从11月15号到3月15号这么长时间里哈、供暖季期间停工的55家水泥厂都已经目前全部复工了。所以呢，1月份以来，包括这个水泥厂复工，包括工业生产啊，尤其是钢铁还有玻璃制造业行业，这个活动生产的量又有所增加，所以导致呢这个燃煤发电的使用也是增多。所以专家说呢，增产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超出了这个环境的负荷，所以过度排污是造成这一轮北京、天津、河北、河南这城市雾霾的根本原因。那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也是要求说，这个受影响的相关政府要采取限制措施，减少这个雾霾天空气污染。但是说怎么限制啊？怎么减少这些空气污染啊？让工厂全部停产吗？那 GDP 怎么办呢？没有 GDP， 我怎么生负生长啊？达康书记说：“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看人民的名义了吗？”达康书记是其中的一个死抱着 GDP 不放的一个官员啊。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阳光中风筝断了线，往事般落在我面前，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我轻易地掀起了那年的光中握住雨里面，你给我风筝和蓝天，那是我忘了将幸福握紧一点，感谢你最后的笑。

人的生活，他知道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我爱这精彩的电影，我们还不会放。我那种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曾在我心中的伤口，你过眼的云烟，初次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她温暖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我爱这精彩的电影，如梦幻如梦幻。我那种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曾在我心中的伤口，如过眼的云烟，初次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田苏卫成留言说，我老公是除了我家人之外我最信任的人了，我什么都可以说，没有秘密，又是闺蜜又是蓝颜又是我老公。老公说，老婆你可以不说了吗？我不想当你闺蜜啊。好，聊一聊信任这个话题啊。你的信任感怎么建立的？你一般有秘密都会跟谁说？你最信任的人除了父母都有谁？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啊！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一来一去。 天空渐渐亮起来，我仍在梦境间徘徊，把时间都关在门外，身边却要有你在。没有你，我孤单难。 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我的心整个被幸福掩盖，你放轻轻吹开一片海，还是绿色水草摇摆，我不曾把眼睛睁开，你说的承诺不会更改，虽然你去去又来来，对你的贪恋 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有留言说，除了父母还能信任谁呢？哪怕父母欺骗也是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的，所以你真的有你父母说的那么帅吗？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沉默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呀，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约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那片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我可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thank you.